所以底下接着讲，世存云何常与比丘宣说见性居四众言，这个不是自说自相矛盾啊。换一句话就是自说相违吗？当然佛说话了决定不会语无伦次，决定不会前后相违，这个里面一定有很深的道理，可是这个道理我们初学的人不懂啊，必须要提出来请教师尊这究竟啊是怎么回事情。那么就本经而论，自大梵以来啊，前面所讲的因这个因明因暗因空因色者啊，从这个大梵以来啊，佛说法的意趣啊都是借见经啊，就是借这个见性啊来显示妙觉性啊，因为妙觉性确确实实啊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，没有法子指示啊，就是讲的真如本性。那么佛说法确实有善巧有方便，就借我们这个言之见能见性，这是信心，要我们从能见性里面去悟入，悟入妙觉明心，这是一条路子啊，是个门路啊。这个门路给我们指出来，诸位要晓得实在是了不起啊！为什么呢？佛要不这样给我们指出来，这个真如本性确实我们不得其门而入，找不到门路啊！所以古大德在一切经里面讲，这个楞严是开智慧的楞严，开什么智慧？明心见性，开慧根的眼睛啊。楞严经里面顶重要的这一段文字呢，可以说就是十番显见啊。十番显见呢，就是把见性的这个门路给我们指出来啊。门路指出来之后了，怎么样能够进得去？二十五圆通有二十五位菩萨代表，你看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啊？而二十五位菩萨里面又以观音世智啊对我们最为契机啊，所以文殊菩萨拣选，特别是拣选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，叫我们从梵文文字性啊，从这个地方去入门啊。在理上讲是讲的见性啊，从行门功夫上讲讲的是文性啊。那么为什么十方显见讲的见性为什么不取见性呢？叫我们入门呢啊，而取的文性呢？这个后面文殊菩萨在寄送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啊，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耳根之力啊，有文性就如比有见性就如还来得容易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如呢？说实在话，理论还没搞清楚，疑云没有散掉啊。 啊，功夫不上道。功夫之所以不上道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起心动念，还是妄心用事。一直到文殊菩萨请问那一章中，佛才给我们发明见于见缘，缘是菩提妙境明体啊。这句话我们念过也讲过啊，这一句话就把宇宙人生的理事全都说得清清楚楚啊，那真相都说出来了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“百界千如”。这大师说的多，说的详细。楞严经上，我只一句话。这一句话要是明白了，你就能做到如如不动，跟十方诸佛一样，跟六祖一样。可见的我们念是念了，讲是讲了，听是听了，境界还是没有进去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用的分别心去听，用执着心去听啊。这就是我们从门口过了，没认识，不晓得这是门口，又错过了啊。啊，错过了没关系，再回头再转一圈，他老是在门口转，转久了也许就转进去了啊。不可云里呀， 啊常在门口转还是有好处的 啊。罗南在此地表现的时候也就跟我们现在表现差不多啊，老在这个门口兜圈子，就是入不进去啊，就是这个关的时候不能突破啊。你看十方行愿的时候，每一次都在门口转一圈啊，到这个地方第十次啊。而我们也跟若男差不多啊，总是认为楞严经啊听了，哎，自己懂了不少了啊。我听过楞严经啊，楞严经道理我也懂了。其实呢，全是分别妄想，全是世间喜乐。啊，真正的楞严经没见到，啊，见到的是世间喜乐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把佛所讲的见经呢，就当作妙觉明心。这个地方，阿难就说出来啊。阿难前面讲过，诚如法王所说，具云遍十方界，湛然常住，性非分裂。啊，可见的阿难把佛的话记得很牢。啊，他只记佛的言说，不懂得佛的意思啊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可以说非常普遍也很多啊。法大禅师过去念法华经念了3000遍啊，在六祖会上，六祖在北上啊，说他为法华所转。那是什么呢？直记法华的文句啊，文字句子记得很清楚，《法华经》的意思不晓得啊。那么阿难在楞严会上所表现的也是如此啊。佛常常在各地方讲经，哎，他都能背得出来，这啊，可是意思不同啊，错会了意思，所以为经所转呐。 发达不明了这个法华经的意思，法华经背得那么熟， 是 为法华所转啊，是经过六祖那么一点把它点醒了，觉悟了，这悟了之后才说啊、哦、我转法华了，悟后转法华了，不一样啊。可悟了之后怎么样呢？他天天还是念法华经，并不是说悟了以后就不念了，不是，悟了以后天天念啊，尽心受，天天诵法华经。悟了以后一律都没有了，清净心现起，跟六祖一样啊，六根皆出六尘境界，生八万四千智慧啊，才不生烦恼了啊。这个迷悟啊，不同地方在此地啊，诸位自己能够体验，不必问别人啊。你这个是出尽不生烦恼而生智慧，这就悟了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生烦恼不开智慧，这是没有悟了以后的时候，见色闻声全是智慧，决定不会烦恼。啊，烦恼在世间法里面讲细心无余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我们讲粗浅的啊，六个根本烦恼，二十六个随烦恼都不是啊，所以心是清净的啊，心是平等的啊。佛法常说一片慈悲呀、啊，对一切众生情与无情一片慈悲，这是你已经入了这个境界了啊！不入这个境界，这个气象没有；入这个境界，有这个气象啊。那么，这是我们看到莫难的执着文句，执着言说啊。像这个句子前面多了啊，像前面一章是执着。真如本性是因缘还是自然，这都是这种情执啊。那么世尊一一替他消除啊，为他解释，然后执行净觉妙理，无非无不非，无是无不是，立相即相啊，无非是叫莫难在这一个法里面不可以起心动念啊，怎么可以用自然因缘妄生议论呢啊。那莫难听到前面这一番教训之后啊，他就是记得太多啊，麻烦又来了，就引用过去佛常常教导的这些话啊，来反证妙觉明心一定是属于因缘的。所以这个话里说彼妙觉性啊，非因非缘，这个话是疑问，应该是彼妙觉性是因缘生才对呀，非因非缘，这是麻烦来了啊，与世尊过去所讲的不一样啊。那么是不是真不一样呢啊？我们看第一下世尊的解释，但是在此地呢我们还得要说一说啊，这叫做世尊云何啊，常与比丘宣说见心去四周云 那么阿难所引的这一段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，来证明这妙觉性啊是应该属于因缘啊，所谓是缘生之法了啊，因空而有，因明而显，因性而知，因缘而见呐、啊。所以，必因此等四缘，方能成见。那么，这是因缘之意思啊，好像很明白啊，很清楚。那么我们诸位同学也都晓得，佛在法相里面讲的，在唯识里面讲的，这个见就缘生呐，不止四缘呐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这就是阿难所误会的地方啊，这里就是把这个见心给眼识认为是一个东西啊。佛只讲啊，眼识是一念生的，哪里讲过说见心是四缘生的啊？法相里面也说四缘生识，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经文里头佛说过四缘生妙觉性。那么这个地方说阿难所讲的宣说见性，那是阿难误会了，把这个见性跟眼识是合成一个东西了。示范显性是显的见性呐、啊，不是显的眼识啊！你看搞到这个时候了，阿难还把这个见性给眼识啊，还混在一起，分不清楚啊。那么这个我们能不能怪阿难呢？不能怪啊，阿难才是个粗狗。许元庄大师在《大师规矩颂》里面说，愚者难分是愚根呐、啊。那个愚者是指阿罗汉，连四古罗汉啊，见性眼识还是搞不清楚，那何况于阿难呢？啊，那么这四个罗汉和阿难，说实在话，他搞得清楚搞不清楚与我们还不相关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搞清楚。这个关系就大了啊，他们搞清楚搞不清楚与我们都没关系。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，这一关就不能突破，绕到这个门口来了还是进不去。如果我们自己把它分清楚搞清楚了，跟他说门认识了啊，在门口的门找到了，入口处找到了，那么换句话就你可不肯入了。只要你肯入，一步就进去了。我们现在就是虽然在门口，门在哪里还没找到啊？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六个门头啊，不远啊。你 就在我们六根门口。凡圣也在这个门口啊，再说的明白一点，就是眼识给见性。怎么叫如了呢？如进去就是见性用事，这就进去了，你就跟诸佛一样了啊。见性用事者一入进去，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讲的无住身心。住要晓得，住谁住呢？饮食住啊，饮食住色尘，见心不住，见心无住。身心呢，都身心啊，但是讲身心呢，是真如本性啊，讲法心呢，是饮食啊，饮食不能叫身心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法心是妄的，身心是真的，身心是本有，本来有。啊，发性是呢，是本来无，本来无你发性了。啊，身性是本来有，啊，清净心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面带来的，本来有的，叫身清净心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教光大师所讲的。摄食用根呐，啊，入进去就是舍饮食，用戒心，这就入进去了。啊，诸位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跟六祖完全一样。六祖是在《金刚经》听到这一句话，他一听他就入进去了。地方叫无住，并不是叫的时候把一些这个六尘境界抛弃掉，那不是的。六尘境界抛弃掉的时候还是有住，你心里都还有啊。此地的无住是心里面无住，它本来无住，真心里头它一切不染嘛。所以是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确实是得大自在啊。这个境界里头，不但在理上讲不生不灭，如这里事实上也是这个样。四上面讲的说也是不生不灭，如如不动啊，理亦如是，事亦如是啊，啊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。那么这是我们错会的一个地方啊。那么我们学佛最注意的也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真是说是他之毫厘，谬之千里啊。一分一毫都不可以差错啊。妙觉性跟见性是一，那已经是错了，但是错的还不大啊。这是刚才讲过了，不得已而用的这个全巧方便的法子啊，因为我们见心还是什么带着根啊，所以叫带妄之真，它不是纯真啊， 把这个见性就看作妙觉明心，这还不是很正确啊，但是很接近就是啊。要把饮食认为就是这是那个错的，那真是完全背道而驰了啊。不但那个饮食不是妙觉性的，饮食也不是见性，它跟见性也扯不上边去啊，一真一妄啊。那个见性跟这个妙觉性的一个纯真，一个是带妄之真啊，还有个真是，他这一真一妄的根本不相干嘛。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。那么佛常讲的这个讲心生心，这个事实讲啊，为什么呢？那八十啊就可以叫八个心嘛，八十都可以称之为心啊。这是我们讲唯识的时候给诸位说啊，心生在种种法生啊，心灭在种种法灭，那叫妄心啊，那八十心啊，不是真心啊。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哪有生灭呢？啊，生灭心是实心。啊，从阿赖耶到眼耳鼻舌身识，是讲的这些。这个东西绝不可以误会。啊，那么那个这个八识心王是一面的，啊，是没错的。啊，所以说万万不能扯到说，见心也是因缘生的，妙觉心也是因缘生的，那就错得太离谱了。啊，那么从这里看是，你看过呢，在这个问义里面，就是意思错误了。啊，我呢是大权实现了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他在那里是唱戏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实际上谁错了呢？我们自己错了，我们自己误认。假如我们自己要不误认，我们一定入了门。我们还没入门，正是我们错认了啊。那个错认自己要晓得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还没入门，这是个明白人啊。就怕的是什么呢？没有入门，自己认为我已经入门，这就坏啊！这个是真实啊，从此以后再没有入门的希望了啊！为什么？他入门的心都没有了，认为自己已经就入了吗？认为自己已经就入了吗？这是大错好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了。